起来开始思考这一段这个比喻。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耶稣讲的众比喻当中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在华教会里面我们一般称之为浪子的比喻。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那是不是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很高的时候来帮助我们找工作呢？还是在帮我们这个不容易申请到工卡的时候能够办得下来，能够拿到绿卡？或者是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来这边所要得到的这个学位？那在圣经里面，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说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来寻找跟拯救世上的人。那世上的人什么样的人是世上的人？有的人说我不是个世上的人，我有很好的工作，一个很好的家庭，我儿子女儿都有，事业上也很成功， 401k 里面也有不少存款。圣经说我是个世上的人，这个我不接纳。可能这样子的人觉得他自己不是个世上的人，可是到底圣经里面说一个人是世上是什么意思？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一连讲了三个比喻。那这三个比喻都是在讲围绕的主题都是讲 失去的东西。这个看圣经上下文很重要哈。这个第一个比喻 是讲到一个人失去了一只羊，后来又找到了。第二个比喻呢，是讲到一个妇人，她失掉了一个银币，后来她又找到了。那第三个比喻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比喻。父亲他说他失去了一个儿子，那后来这个儿子又回到家，回家里面来了。所以在这三个比喻里面，耶稣都在告诉我们什么是世上。那这一连串的三个比喻里面，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比喻。这失去了这个儿子的这个比喻，因为在神的眼睛里面，人看为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在这段比喻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这个人物。那这个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大儿子，还有一个小儿子。那我们今天我们焦点我们会放在小儿子身上。那下一次我在讲到的时候，我们再要去看这个父亲跟这个大儿子。这个比喻里面这个顺序是这样子来的。那到底这个比喻在讲什么？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个比喻。比喻是一个日常生活里面发生一个事件，可是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教训。如果我们这个读福音书的话，我们就看见耶稣是喜欢用比喻来做教导的工作。而且耶稣讲了很多比喻，里面有时候不是很容易懂的。可是很吸引人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到底这个浪子的比喻在讲什么。这个比喻里面讲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那这两个儿子都在父亲的这个农场里面，在这边跟他一起做工。所以这个小儿子呢，最近好像有一点浮躁，心里不安。 这个像跑远处去，跑到远地方去。 He stay at distance. 他想搬出去自己一个人住。 He wants to move out. 他不想继续在他父亲的农场里面来做工。父亲告诉他该怎么样过活，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想有得到自己的自由。他有一些这个生活上的空间。他要跑得很远，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然后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来过活。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父母亲呢，孩子去申请读大学的时候，这个明明这里面就有一个大学，他不要，他一定要跑到远一点的地方。可能就是带着同样的心态。可能还有一些他在读 medicine， 可是他不要住在家里，他一定要住在 on campus。所以我想你大概明白这个父亲的感受。那这个小儿子他跟他父亲讲，说请你把我该得的这个产业给我。 The small son said to father, I please give me the inheritance that I'm deserving of. 在当时犹太人的这个社会里面 ，In the society of the Jews at that time， 那个儿子他要等到父亲过世了以后，他才有资格来承受产业的。 The sons only get the inheritance after the father died. 那有时候那个父亲没有过世以前，您把产业分好了。 Sometimes father divided all inheritance before the father died. 可是这个不等于说这个产业会到了这个儿子们手里啊，在父亲没有过世以前，这个产业还是属于父亲的。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heritance will go to his sons as long as the father still is alive. 只是他生前把产业分好了，免得死后以后又找律师打官司的等等，家里面啊这种官司行不好。 Divide up his inheritance before the father dies to avoid conflicts after he dies. 所以就算这个父亲把产业分好了，也是等到他过世以后，这个儿子们才有资格承受这个产业。 Even if the father had divided all the inheritance before he dies, the sons have to. 可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这个小儿子要求父亲把他该得的产业来给他。 The small son is asking for the father for his inheritance when the father is still alive. 哇，他的意思，我想就跟他父亲讲，我不愿意跟你在一个屋檐之下过活，我不愿意跟你在同一个屋檐之下过活。 Okay, I don't want to live under the same roof. 这个，他要得他事先拿到他该得的这个产业，然后按照他心意来花这个钱。 He wants to get his share before the father dies so that he can spend it right away. 而且他要把他父亲辛辛苦苦累积下来这些东西，把它变卖成钱财，让他可以带到远方去。 And he wants to convert that into cash and take it with him over the far away country. 那这个孩子在这个时候他离开的话，意思就是说他将来没有打算进他对父亲的责任，就是照顾他年老的父母亲。 And by so doing, the son has relinquished his responsibility to take care of his father when his father is old. 而且他这个不合理的要求，他是在 insult 这个羞辱他的父亲。 This is unreasonable and in a way insulting the father. 他说：“请你把我，他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对父亲说：‘爸爸，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给我。’意思是什么呢？” What is when his father still alive? He's making this request to his father. 意思就是我巴不得你现在就死掉，我可以拿到我的钱，就是这个意思。 What means his father wanted to die right now so they get it right away? 那我想这个父亲可能有一阵子注意到这个小儿子最近不太对劲。 The father might have noticed that son is acting kind of funny. 那小儿子提出这样子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他父亲也没有讲什么话。 To come up with this unreasonable request. 他就把这个钱就分了，分给这两个孩子。 And so he. 那所以第十二节下半节说，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的两个兄弟。 Okay, verse 12, father divided up his inheritance. 我想这个父亲很好讲话。 The father is a man of emotions. 哎呀，换做我的话，我可能不会那么好讲话。 I don't want to be able to. 这个小儿子不要说一分钱都拿不到，我可能还要训他两个小时。 Maybe I'm going to scold my son for 2 hours. 那个十三节告诉，这个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财产分了以后，这个小儿子拿了钱呢，他就那个小儿子就收拾了一切， he packed up everything, 然后跑到远方去了。 Went to the faraway country. 到那里干什么呢？ What did he do then? 是不是好好去投资他父亲辛辛苦苦累积下来的这些钱呢？ Put the money in good use. 找一个很好的这个 return on investment, ROI 的这个 mutual fund 的去投资，是不是呢？ Find a good fund with a good investment. 不是的。 No. 那他在这个他圣经说十三节说他生活放荡浪费钱财。 The Bible said he lived desperately and wasted all the money. 父亲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他去挥霍去了。 He wasted all the money that the father earned. 他又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也许他天天跟朋友出去餐馆里面吃饭。 Maybe he spends time, spending money on restaurants. 吃完饭以后还去唱卡拉 OK。开了个 XO 的那个酒这个喝酒。他不知道，他只喝红酒的，不喝那个。也我不知道，也许他花了钱买了很多 BMW， 说不定。不过圣经说他浪费生活放荡浪费资产。 The fact that he wasted all the money. 那他可能还有一批女人跟他一起住在一起。 And he also lived with the women. 为什么？因为他回家了以后。 Because when he came back. 他老哥控告他什么？ Said, 说他常常跟娼妓在一起， he spent time with, 所以不知道他包了二奶还是三奶还是四奶反正有很多人跟他在一起的就是了。很多酒肉朋友那十四节说过了一阵子， verse 14, 过了一阵子他花尽了所有的， he exhausted all the money. 这个时候身无分文了。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者。那也许这个时候他钱没有了，他朋友们都离开他了。 All the friends went left. 而且这个那时候经济情况不好。这个耶稣讲那时候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啊。 The Bible said it's a severe famine. 那个是当时是农业社会。 It's a society. 那现在我们不叫饥荒，我们叫经济不景气。 Today it will be economic recession. 快要到10%的失业率哦，今天是。道琼斯又跌了500点。所以这个是他那时候遇见的经济不景气。 So he ran into these difficulties. 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走投无路了。 And he had no place to go. 那他有办法，他要想办法怎么样来养活他自己。 And how did he support himself? 那失业率9%以上的话，找工作也很困难。各个大公司都在裁员。工作很难找。很多人是这个压低的薪水去找工作。所以那找工作找了很久以后呢？那找到一个工作是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情。放猪啊。是养猪的这个工作。那在当时候是这个养猪放猪这个事情是没有人要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猪在这个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是在宗教礼仪上是不洁净的一个动物。这个不是说不洁净，是宗教礼仪上不洁净。所以你下一次吃这个叉烧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这个宗教礼仪上不洁净。那犹太人没有人去会要去放猪的。 Therefore, Jews don't feed pigs. 所以也许这正好是碰到这个经济不好。 And he ran into financial difficulties. 这个虽然这个年轻人有工作，可是他还是不够喂饱自己肚子的。他饿到一个程度呢？ He was hungry to such an extent 他想吃这个猪吃的那个猪食里面的这个豆荚。 That he would like to eat what the pigs are eating. 可是连没有人去跟，没有人给他。 And no one even gave that to him. 所以你看他的日子实在是太艰苦了。 So he is desperate. 他过的是连猪都不如的日子。 He lives a life that is not worthy. 猪还有豆荚吃，他连个豆荚都吃不着。成天跟猪这个打交道，啊，成天跟猪在一起打交道。 所 以，当他肚子饿的时候，需要有人去怜悯他的时候，他附近他旁边没有人去怜悯他。 So what it means is even at that time to need no friends are taking care of him. 因为十六节说他恨不得吃猪所吃的豆荚，可是没有人给他。他这个到了这个光景的时候怎么办？我感谢主啊，这个人圣经说他醒悟过来，醒悟过来。这个英文圣经翻译的很有意思啊，这个英文圣经翻译说 he came to his senses OK， 所以换句话说他没有醒悟过来以前是什么啊，他以前想的那个人生计划是 nonsense， okay， 荒谬的，啊，所以的话，他醒悟过来，然后他开始去琢磨琢磨了，他就再去在想，那我有一个爱我的父亲，那过去供应这么丰盛来供应我，他想到他父亲的那个农场。他讲到他小时候长大了这个地方，他讲到他父亲手底下还有很多工人呢，那些父亲对他的工人都很不错的。那他如果回家的话，那起码回家里还有一口饭吃。那他开始意识到他做的这些事情，过去做的这个事情是错的。那他需要回家，然后跟他父亲道歉，求父亲赦免他。所以他就起来了。那回去去找他父亲。那这是浪子的比喻的头一个部分。很好的一个故事啊。那这个那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每一次我们读比喻的时候，我们都啊应该对耶稣有特别的这个佩服啊。 We need to get into the spiritual lesson behind it. 耶稣在侍奉的时候，能够随口编一个故事出来，然后来教导很多真理。我们要去讲这一篇道，讲一个就带一个查经，讲个比喻，解这个比喻都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个比这个故事，耶稣来编出来的故事，他到底要教导我们学习什么 ？What is Christ teaching？ 那这个比喻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需要这三个人物是在代表谁 ？And there's three important characters in this parable. 这个首先我们看到有父亲 ，Father， 有大儿子 ，The older son， 这个小儿子 ，The young son。 好，先从父亲开始。 Let's start with the father。 谁是这个父亲？这个父亲就是指我们的天父。 The Father is our Father, Heavenly Father. 旧约里面讲耶和华，就是这个，就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那他不但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并且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我们人。那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让我们看到，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圣经说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的。 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 那什么意思啊？ What does that mean? 是不是上帝有两个眼睛啊？ Does it mean that God has two eyes? 啊，两个耳朵。 Two ears. 啊，这个一个鼻子。 One nose. 啊，嘴巴呢？ One mouth. 如果你不明白整本圣经的话，你可能会有这种误解。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whole Bible, you'll be misunderstood. 你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是不是？ The Bible said the eyes of Jehovah are amazing. 所以耶和华有眼睛啊。 耶和华侧耳倾听我的祷告，所以耶和华有耳朵。 God listens to our prayers, doesn't mean that God has ears. 耶和华的膀臂，耶和华有 arm 有手。 Doesn't mean that God has arms. 馨香之际的时候，到了天上，耶和华我到耶和华的鼻子里面去，他有鼻子，是不是啊？那不是的，那些都是一种文学的笔法，叫拟人法。 Anthropomorphism. Anthropomorphism. 就是用形容人的这个言语来形容上帝。 To use a language humans can understand to describe God. 就是说神本身，你说神是个灵啊， God is spirit， 神是个灵。 The whole Bible attests to the fact that God is spirit. 所以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要以心灵按照真理来敬拜神。 So worship God, but worship Him in truth and spirit. 那神是个灵的话，他就是没有物质的这个部分。 God is spirit means He is immaterial. 那什么叫做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呢？ What's meant by God being man in His own image? 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圣经说神由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个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 In Genesis chapter 2, God created a man from dust and breathed into his nostrils the spirit, and he became a living soul. 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有两个部分。 The man has two. 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物质的这个部分。 One is our material basis. 所以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死了以后埋到地底下，是尘归尘呢，土归土。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另外一个部分，圣经说神把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那个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这个生气这个字呢 ，breath 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原来文字里面跟灵是同一个字。 Breath in Hebrew means spirit. 所以当神对人吹了那一口气的时候， When God breathed life into man's nostrils, 这是个象征性的这个语言啊。所以意思就是说，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 What means God put His spirit in us? 所以我们里面有灵魂，我们有身体。 So we have spirit and in man and body. 我们有这里面，我们这里面哈有硬件，还有软件。 Inside the hardware is the software. 你的硬件是你的大脑。 The hardware is brain. 你的软件是你的灵魂。 The software is the rationality. 这硬件是硬件，软件是软件，两码子不同的东西。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is the difference. 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非物质的。 One is material, one is immaterial. 所以我们的里面这个软件这个部分，我们的这个思维、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识、我们的道德。判断价值观是从神那边来的。 Software refers collectively to our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our decision. 所以我们跟其他动物之间不一样的地方。 Thereby we're different from other animals. 我们可以思想很抽象的东西啊。 We can think abstractly. 我以前在读 PhD 的时候。 When I was doing my PhD. 是修了一门课。 I taught a lesson. 那个是叫 Optimal Estimation Theory 一门课。在这个四维五维里面去找这个 optimal point 优化法。 To find optimal point in a multi-dimensional matrix. 我们能够在很这个抽象的这个纯数学里面，我们在里面去搞学问。 So we can do knowledge in abstract way.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这个理念。 We have different ideas. 我们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里面这个地方不一样。 This is our difference between animals. 所以人今天可以来掌管其他的动物。 So, human beings can govern over animals. 那我们里面的这个灵是来自于上帝。 The spirit in us comes from God. 所以上帝对我们来讲好像是父亲一样。 To us, the heavenly father is our father. 因为我们的灵是来自于他。 Because our spirit comes from him. 所以在路加福音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路加福音第三章结尾的时候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个意思。 Chapter 3 adds that Adam is son of God. 那今天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 What is the purpose of being? 信耶稣的目的它是给我们一个途径，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天父的面前。 It's to give us a pathway to return to God. 所以礼拜五这个我们这里有一个福音午餐。 So we have 我就跟这些来的这些朋友们讲，我说这个福音啊，福音不是一个宗教。 The gospel is not a religion. 福音是在讲一个关系，一个 relationship， 一个关系。 Gospel is talking about a relationship. 福音是在讲我们跟上帝破碎的这个关系怎么样可以被修补过来。 How to restore a broken relationship with God? 那透过耶稣基督所做什么工作？这个父亲这个比喻里面就是指上帝。 In this parable of today's parable, 那这个小儿子是指谁呢？ Who is the smaller son? 这个小儿子就是代表所有失丧的人。 It represents all the lost. 就是一个人还没有得救的人。 Including those who are not saved. 那这个小儿子是代表一个还没有回到他天父家里面这样子的一个人。 This young son has to return to the father. 这个小儿子是代表一个在远方流浪的人。哦，我们想到这个远方，讲到流浪，可能很 romantic， 是不是？ This faraway land does conjure up an image of beauty。 我记得这个我要很多年前有一个很流行的这个歌叫《橄榄树》，是不是？这个台湾的校园歌曲哈。所以想到这个远方流浪，这个很 romantic 的一个东西。所以那可是这里讲的却不是这样的，这里讲在远方流浪是活在一个林里面，贫苦贫穷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或者活在一个思想上是 nonsense 里面。那为什么说这个小儿子是代表所有的这个堕落的离开天父的罪人呢？ Why does this also represent all the lost? 因为他逃避他的父亲，就像我们所有堕落的人逃避上帝一样。 Because he ran away from the father as all the sinners are running away. 那他在那边过的这样一个贫苦的穷苦的这种生活，就代表我们所有的人在没有回到天父的面前过的一样，这种生活一样。 The lost life that he lives. 他在远方，他可能开始的时候还混得不错。 He might be doing okay. 啤酒肉朋友天天跟他去卡拉 OK。 Lots of friends to karaoke. 开这个 XO。 Open an XO. 那可是他是远离了他的父亲。 But he has left his father. 他远离了父亲的这个慈爱。 He has left his father's love. 他远离他父亲的这个保护。 Left his father's protection. 那这个他离家出走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离家出走本身就是代表罪。那我们需要知道到底这个浪子的罪是什么？ What is the sin of the young son? 我听到有的这个有的人带查经的说罪是什么？罪是四个非啊， OK， 上面一个四，下面一个非。 Sin in Chinese is for wrongdoing. OK， 那这个是猜字，这个不是解经啊。这个罪就是这个圣经原来文字的时候是指你射箭的时候没有射到红心，这个叫做罪。那我们当我们人没有按照上帝当初创造我们的心意去过活的时候，这个叫做罪。那这个宇宙没有当初上帝创造了这个和谐的时候，这个也是不合神的心意，这个也是罪。这个刚刚东岸的这个又是地震又是台风啊，德州那个地方是干旱啊，德州那里 Texas 干旱，路易斯安那那边刚刚这个又是现在又在落雨太多，现在是淹水。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非常不理想的。那这个都是不是当初神创造这个世界应当有的这样一个现象。当我们去了解到底圣经讲罪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浪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几点。这个浪子的罪是什么呢？ What is the sin of the prodigal son? 第一个是他把他父亲的钱看得比他父亲更重要。 He elevated the money from the father above the father. 他跟他老爸说什么？他说爸爸，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 He told his father, give me what my 这个那个儿子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老爸给他的。 Came from his father, 包括他自己的生命在里面。 Including his life, 可是他不但没有去感谢他这个父亲。 But he's not thankful. 他看到的只是他父亲的钱财而不是他父亲本身。 He only focused on the money from the father. 啊，他为了父亲的钱财他可以出卖他自己的父亲。 And he betrayed his father because of his father's money. 啊，所以这个是代表这个人堕落的时候的这样子一个光景。 This is the condition of a fallen sinner. 那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吃果子的时候。 When Adam and Eve ate the fruit. 他们在那里衡量。他们在那里衡量 evaluate. 这个果子重要呢还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重要。 Adam was comparing, is this fruit important or is my relationship with the father more important? 衡量的结果他宁可要果子而不要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After this consideration, he picked. 那结果是什么？结果落到今天我们这样子今天的光景。 The consequence is the fall of man. 所以这个是罪的一个表现。 This is an expression of sin. 那个果子那个果子可以代表所有的其他的被造物。 That represents all the creation. 那这个罗马书第一章里面 Romans chapter 1, 圣经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 All have sinned. 那具体的表现罗马书讲说他们是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 They worship the created things rather than worshiping the creator. 对我们今天人可以做金钱的奴隶。 So we are slaves to money. 学位的奴隶。 We are slaves to knowledge. 绿卡的奴隶。 We are slaves to green card. 我们可以做各种不同东西的奴隶。 We can be slaves to all kinds of created things. 因为我们是敬拜那些东西。我们看那些东西看得比其他东西都宝贵。 We see these things more than the ultimate thing. 这个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 So many things become the objects of our worship. 学位也好 our degree, 绿卡也好事业也好 career, 房子也好 houses, 儿女成就也好 the achievement of our spouses, 或者进什么大学也好 which university our kids go into, 或者是拿到什么特座教授 special chair 也好 some special chair, professorship, 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偶像。我们人堕落了以后 After we fall, 这个有一个神学家说我们的心堕落人的心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 A theologian said our heart is a factory for making idols. 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从一个目标转到另外一个目标。 We switch from one idol to another idol. 那等我们达到我们目标的时候 Once we get what we want, 我们失落感就特别重。我花了五年的辛苦的时间去读博士。 After 5 years getting a PhD. 博士答辩完了以后，失落感那一天失落感特强。 After defending your PhD thesis, you feel a sense. 老板出来跟你握个手，Congratulations, let me be the first one to call you doctor. Okay, your thesis advisor, congratulations. 那拿到了以后，你在想下一步干什么？所以这个是人离开了上帝的结果，我们在找一个又另外一个偶像。 After we fall, we look for one idol after another. 那不是说人生当中有那些东西是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不是说有那些东西不好。 It's not, doesn't mean these things by themselves are not good. 而是说，就是说那些东西不能把比上帝更重要，就是这个意思。 These things cannot replace God. Okay.那个东西不能去代替上帝。 These things cannot replace God. 第二个表现，这个浪子的罪的表现是什么？ The other manifestation of sin is, 他要追求他绝对的自主权 absolute personal autonomy. He wants to pursue absolute personal autonomy. Yeah, 他收拾了一切到远方去，在那里生活放荡，浪费钱财。 He packed himself, left his father and lived desolate. 他不要父亲来告诉他怎么样去过活，也不要他父亲的家训啊，别说了啊哈，所以他要怎么样过活就怎么样去过活。 He wants to live according to his own will. 那今天人堕落了以后也是这样的。 Fallen sinners are like that. 这个亚当夏娃，他们不要在伊甸园里面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过活。 Adam and Eve did not want to live according to God's will in the garden. 他们要追求自己的独立自主。 They want autonomy. 结果就是人就堕落了。 The result is fall of man. 人堕落了以后就堕到落到一个咒诅里面。 And the consequence of falling is living. 有一个哲学家。他这个他说这个这个人没有信耶稣哈。他说当这个当人拒绝了否定了上帝给人的启示。就是当人拒绝了上帝透过圣经给人的这个启示的时候。人就堕落一个咒诅里面。这个咒诅就是人要自己去找出来圣经给人的那个答案。 To find the answers that the Bible used to provide. OK, 他现在就堕落这样一个光景里面。那所以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 So what's the purpose of sinners?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What is the meaning? 历史的背后是不是真正在朝一个方向去走？人跟其他的被造物的关系是什么？ How do we relate to other creations? 这个人将来死了以后去哪里去？ Where do we go after we die? 人最最基本的一些问题，这个都没有答案。 These are basic questions that we don't have answers. 甚至我们人应该怎么样去过活？ Even on daily living. 所以当人拒绝了上帝的启示了以后， When man rejected God's revelation, 人现在面临一个问题。Who has the right to tell me what to do? 谁有这个权柄来告诉我怎么样去过活？ Who has authority and the right to tell us how? 答案是 no one, 没有人。 The answer is no one. 所以人就今天堕入了这样一个 dilemma 里面去了。 So sinners live in such a dilemma. 对，我们人要自己做我们自己的主。 We want to be our own king. 我们人堕了以后，不要让上帝告诉我怎么样去过活。怎么样去追求该追求的东西？那我们今天人就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上帝给人的这个祝福。我们变成没有方向。 We have no direction. 结果是我们就闯了各样不同的祸。 And then we run into the problems. 因为你没有限制的自由不是一件好事情。 Freedom that is no limit. 在国内很多人出去买东西啊，买食物也好，买药也好，很怕的，是这样的。 In China, you're scared to buy things. 有一些商人要发挥他们自己的这个自由。 Merchants, they have all ways. 他们为了赚钱的缘故，可以卖假的奶粉，可以卖假的那个东西，假的那个东西。这个是人自由，不是在上帝限制的范围之内，自由就很危险。 This is the result of freedom that does not come from God. 这几天电视新闻上看到一个新闻，很有意思。 I saw the news in the past few days. 这个国内的这个 internet 上面在传一个 video. This is a famous YouTube floating around. 这 video 是什么呢？ What is this? 一个父亲， okay, 让他四岁的女儿。 Letting his four-year-old. 在城市里面开他的这个开他的汽车，他把这个 video 拍下来放在 internet 上面，哇，大家 shocked， 父亲女儿在四岁的女儿在那边开车，父亲都是汽车，是这样的。对，今天这个火车一定要在这个铁轨上走。 A train runs on two tracks. 火车离开铁轨的话，这个会有问题的。 The train will run into problems. 那个鱼它要活在水里面。 Fish live in water. 不然它会有问题。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problems. 所以这个上帝他创造里面有他自己的规律。 There are rules in God's creation. 我们需要去尊重上帝所创造的这些规律。 We follow those rules. 如果不尊重这个规律的话。 Don't follow those rules. 那我们会有问题。这个上帝创造有万有引力。如果你不尊重他，你从高楼上跳下来的话，可能有几秒钟的时间，你可能觉得很舒服哈，飘在空中。 可是这种飘在空中的这种感觉，这个 zero g 的感觉不会太久的。所以当人拒绝上帝的启示的结果呢？ So the consequences of rejecting God's revelation, 那我们就没有了这些 guidance， 没有这些方向。 We have no guidelines, we have no direction. 那这个就是现代人所落到的这样一个痛苦里面。 This is the sad state affair of sinners.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人有各种不同的问题。 So we have all kinds of problems. 对呀、啊，我们喜欢我们抽烟。 We like to smoke. 将来可能我们的肺出了问题。我不喜欢我的黄脸婆，我要去取二奶。那再下去我的婚姻可能出问题。香港这个来美国很多年了，没关系哈。那个我不喜欢我老婆出去找个小老婆。那再下去，你的家庭、你的儿女都会受到你这个错误决定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透过耶稣基督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对，不是说我们失去了这个自由。而是我们从罪里面、罪的捆绑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那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享受神这样一个自由。我们在神所设立的这个范围帮助之内，我们在这里面去过活，去侍奉神，我们在这里面享受这样子的自由。我们今天可以有去荣耀神，而且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自由。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外面流浪的这个浪子，在世界上走自己挣扎的道路。那今天上帝透过这个比喻来呼召你，那他要你回家。我们看这个比喻到这里，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看这个父亲跟这个大儿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自己透过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你来光照我们。你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今天我们已经回到你家里面来的。我们有你作为我们的天父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差派你的儿子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那一些还没有得到你拯救的，今天你吸引他们来到主你的家中，就是你要用你的福音来光照他们。愿你自己继续来做吸引的工作，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他们，来喂养他们，来喂养他们，来收割他们，让他们也一样的能够回到主你的家里面。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